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已经来临，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依旧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带来盘点的内容，盘点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好书。今天是1月1号，是2018年的第一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我们要来谈一谈和我们的未来和祖国的花朵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这些书啊，不仅小朋友爱看，大人读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儿和有意义，而且还有亲子阅读方面的指导，对于那些不知道怎么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家长朋友来说，应该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新年的第一天，读书俱乐部节目为您盘点童书，希望每一个人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下面的内容是2017年庚寅童书馆的年度好书盘点。就在过去的2017年啊，他们的很多爆款啊引起了家长的关注，比如说强书系列，比如说地面地下，比如说交通工具啊，很多家长朋友啊在买给孩子阅读的同时，自己也是爱不释手。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就是庚寅图书馆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阅读推广人，他就是敖德。敖德先生您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了年度好书啊，敖德是不是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庚寅童书馆的年度好书入选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对，每一年的年底或者年初，我们都要做一个年度的盘点，而这个盘点其实也对自己一年来我们所出版的书一个详细的梳理啊，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检测。这个检测年度好书，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的。第一个呢，我们认为书其实是教育的附加产品，所以它要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呢，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出版的书是一种全局观以及跨学科融合的角度，那这就是我们强书体系的整个的最大特色。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年度好书里面的作品是有幽默的，因为我们现在太需要幽默来给我们减压，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带来乐趣啊。那第三个是我希望书还是有实用性的啊，就比如说大家很多在讲的说要有药用价值啊，这个实用性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那第四个我认为是我们希望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应该具有对给读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就是我们选的知道别的国家在读什么样的书，我们应该去尝试着去接触了解。那最后一个呢，我希望是带有游戏性的啊，这个书不仅可以读还可以玩。 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原则下啊，就产生了2017年的庚寅图书馆的年度好书的书单。下面有请敖德来给大家公布书单。 好，我来公布我们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哈。我们每年选10本，第一本呢叫地面地下，第二本是我们的强书系列，第三本是我才没有迷路呢，第四本是凡人的兔子，第五本是呀便便，第六本是坏家伙系列，第七本是 AR 语言地图，第八本是童年的力量，第九本是图画书为什么重要，第十本是 热闹的城市。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17年庚林图书馆的年度好书的书单，一共有10本，分别是《地面地下》《四季昆虫微观图记》，第二本呢是一个系列，叫做强书系列，它就包括了很多朋友都熟悉的像《自然通史》《科技通史》，第三本《我才没迷路呢》，第四本《烦人的兔子》，第五本《呀便便》，第六本《坏家伙系列》，第七本AR 语言地图，第八本童言的力量，20世纪美国童书天才那些事儿，第九本图画书为什么重要，21位世界顶级插画家访谈录，第10本热闹的城市。刚才呀，我们是了解了这样的10本书的书单之后啊，就有请敖德来给大家回答几个问题了。其实很多普通人啊，在刚刚接触咱们庚林图书馆的时候，或者说刚刚看过几本庚林的书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前面我说的比如爆款像强书，比如那些交通工具， 对 啊，比如说像地面地下， 对， 但是其实像童年的力量呀，还有图画书为什么重要啊，还有一些书籍啊，那字儿挺多的。 对， 很多朋友说我们怎么没在庚林图书馆看到过呀。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出童书的机构，但我为啥出这么多的文字量很大的专业级的书籍？其实刚才讲到的图画书为什么重要，以及童年的力量，是我们这两本书是给妈妈们看的。因为我们是作为陪孩子读书的主要的角色，其实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每一本书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个作者他们的成长的经历，才会有这一部作品。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父母做功课的书。 这是让父母做功课的书啊。但是啊，我个人感觉啊，敖德，其实我把咱们这样的一次的书单啊划分成两类。一类呢是亲子阅读的书籍，一类呢就是让这个爸爸妈妈让家长长本事的书。 对对对。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十本书当中啊，可以说有八本都是适合亲子阅读的。 对， 那么剩下的两本呢，是希望爸爸妈妈，希望家长朋友啊，能够提高一下自己给孩子讲故事的能力。 对对对对。 因为讲故事的时候，当然是家长是主力，但是呢，如果家长朋友啊，给每一本绘本或者是每一本孩子们欣赏的这些书籍增加了其他的一些内涵的话，那可能您的孩子听起来会更加的感觉到啊，原来父母能够给我带来的东西比我自己看要更多更多，这不就无形当中增加了您的亲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感受吗？ 当然当然。我从给孩子读十年的这个一个爸爸来讲，就是我们每一本书背后的那些故事其实更加吸引孩子啊，因为这个书的本身其实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是程度是不同的，但是经过父母在背后做功课，然后去了解每一部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是一部励志史。 我觉得刚才敖德谈到的这一点啊，特别特别希望现在的父母，现在家长朋友能够注意。那么老谈亲子阅读，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什么叫亲子阅读？亲子阅读就是说您把这个书里面内容都念给孩子，您声情并茂的讲给他吗？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是的。 更多的是让孩子能够通过展现给他手里的这样的一本，不论是绘本也好，还是说有一定的文字的啊，这样的儿童文学的书籍，能够让孩子更多的了解图书背后的故事，了解为什么有的画绘本的啊，这样的一些人士，他原本可能是摇滚歌手。 是的。 他原本可能是干着和画 书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样的工作，后来他怎么转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怎么做出了自己的一番成绩，这才是真正的阅读的延伸。 是的是的是的。 谈到这一点啊，敖德，其实你特别有体会，对不对？ 对呀，我特别有体会。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书啊，我们说到的有八本适合亲子阅读的书，我相信你跟你的孩子一定是有过很多的这样的无数次的阅读。 是的，是的。 但是我也知道你在编辑《童年的力量》还有图画书为什么重要之后，给孩子带来的那样的一个讲解和以往的讲解又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除了跟孩子平时对于书的阅读的另外一个更好的我们俩的关系，就是我们躺在床上 给他乱讲故事啊。那讲乱讲故事，一很多就是他喜欢听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故事，我爸爸小时候的故事。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会给他讲我了解的，我编辑工作当中我了解的那些作家背后的故事啊，比如说桑达克，他做了那个《野兽国》这本书，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进入到这个图画书的这个作家阵营里面吗？他其实原来是一个给儿童商店画橱窗，画橱窗的啊。那有没有一天这个美国一个很重量级的一个编辑路过这个橱窗，他经常到这个玩具店去买玩具，看到，诶，你画的不错呀，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画绘本呢？其实就这么误打误撞的进入到绘本创作当中，也成为一代大师。 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庚林童书馆年度好书的一个入选的原则，我们已经了解了，也发布了2017年年度的庚林童书馆的年度好书的书单。接下来就要来分享一下啊，今年的年度好书和往年相比较，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特色呢？ 特色就主要在于，一是我们更加的多元化。阅读的多元化，这是一个往年我们没有特别的突出的一点。那多元化就在于，就比如说我们美国在这两年特别特别流行以及畅销的一种全新的书籍的形式，叫图像小说。那么刚刚上市就在美国卖了150多万册，而且被好莱坞拍电影，就叫坏家伙系列。那这个这样的书是国内第一次引进这样类别的产品。那么第二个角度是全局观以及跨学科在教育领域的渗透，这是我们今年2017年的最大的特色。比如强叔系列就是一个典型，一个英国剑桥历史系毕业的为自己女儿写的家庭教材，以全局观的形式2米4长卷的方式来展现的这样的书，而且被全国的各个名校引进到课堂当中来的，这样的很独特的，我们誉为叫学习的革命的这样的非常独特的产品，这是一个2017年的巨大亮点。 前面敖德先生谈到了庚林童书馆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一些特色之后呀，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不少家长朋友，如果是熟悉你们书籍的家长朋友，其实他们也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一次的低幼年龄的孩子的书好像没有，几乎没有进榜的，对不对？ 也不能这么说，有，但是不是严格的低幼啊，就像不像0到2岁这个年龄段。其中有一本叫 AR 语言地图，其实是全世界的地图，这是一本地图集。但是呢角度很特别，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全世界150多种语言。而语言学语言其实在孩子到2、3岁的时候是一个语言敏感期，所以它是偏低幼的一本书，而且用全世界地图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用语言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这是低幼的一本。那第二本其实鸭便便也蛮低幼的啊，因为我们孩子都始终会有一个对屎尿屁敏感的时期哈。那这一本是通过观察便便，我们知道自己身体以及养好良好的习惯啊，所以但是它不特别特别低幼，也可以归到低幼里。 也就是说啊，这一次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其实啊也是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的需要，而且还兼顾了家长朋友的需要了。 是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了庚林童书馆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一个盘点啊。前面呀，敖德是跟大家公布了书单，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样的10本书，他们都讲了哪些的内容，他们为什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份榜单当中。我们从 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地面地下开始说起，它的全名是地面地下四季昆虫微观图记。 嗯，这是一本其实是科普书啊，讲昆虫的，但是它角度很特别，就是用诗意的方式来讲科普。 嗯， 这是这个作家非常非常擅长的方式。他虽然是讲那门我们觉得很严谨的科普知识，他却用夹杂了很文学化的文笔手法去写创作的。那这个作者是我们报道台湾的一个生态绘本画家，叫邱成宗。这其中他是六本当中的一本，也是今年获奖最多的一本。 说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啊，地面地下，其实如果是关注童书的朋友就会有印象啊，以前有一本书也是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的，名字叫做池上池下。 对， 所以这两本书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都是一个作者的作品啊， 他 那个是表现水下的蜻蜓的一生，那这一本是讲一个昆虫的地下的一些生态，一年四季他们的生命的轮回。 我记得当时那本书啊，为什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其实谈到了科普书，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欧美式的科普，那么非常欧美风的这样的一种画面感。 对对。 但是当时的那本《池上池下》为什么引人注目呢？是中国的那种水墨画的那种感觉啊， 对， 会有特别浓郁的那种 东方韵味， 融入到科普书籍当中啊，所以给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大的震撼。 对。 那这样的一本书，地面地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感受呢？ 对，它也是同样延续了池上池下的这种风格，而且是以地平线为中心，将画面一分为二。 嗯， 那么展现一年四季中地上和地下的这种小动物们的生存的百态，而且构建出一个值得细细的观察品味那个生命的空间，和延伸出我们对小生命的各种认识和关怀。这是这个作者的一直以来的对生命的态度，所以我们也把它归为叫生态教育绘本，而且它的文字充满了诗意。 对于这本书《地面地下四季昆虫微观图记》，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这本书啊，其实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池上池下》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刚才我说到了那本书，它更多的是那种水墨画展示的，而这本书如果大家打开以后，会发现，哎，绘画风格当然还是中国风韵， 是， 可是有改变。 对，这是作者非常想尝试的，通过每一部作品都去炫技的书，就是我可以画很多种风格啊，而且。最开始他们做了不一样的作品的时候说，哎，你邱正宗，你只会画这种图鉴式的书，你不会画文学性的书。OK， 他就从那以后，他就做了很多这种把文学性的揉进来的作品，包括像池上池下、地面地下，还有我们去钓鱼吧，这样特别充满了文学性的作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的、有综合能力的一个作者，很难得。 所以啊，这样的一本书啊，不仅仅给孩子带来比如科普知识的丰富， 是的， 还在同时培养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美的熏陶。 另外前面敖德也特别谈到了，他的文字特别美，所以这本书啊，如果是细心的家长和小朋友看了，一定会得到一个全面的收获。 是是，作为原创书呢，我们特别欣慰是他在国内获了很多的奖的同时，也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其实这是对我们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态以及我们的自己的创作的能力这种最好的认可。 我知道去年池上池下的销售成绩啊是非常不错的。敖德，据你预测啊，这本书《地面地下》会不会还延续了他的以往的一个特别好的战绩呢？ 一定的，他其实出版不长时间，他的势头已经超越了池上池下那一本书。 刚才为什么特意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在童书出版界，不仅仅是童书，其实很多书籍啊往往都是专业人士认可，结果普通消费者觉得，哎呀，这书好像 太专业了，太窄了哈，等等，是。 所以能够得到这种专业人士的认可，还有普通消费者的认可的书，真的是非常难得。 是， 希望地面地下有好成绩。 我们很期待，我们也很也有信心。 不过我觉得刚才其实敖德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透露给大家了，现在的销量就已经非常好了哈。 是的，是的。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盘点2017年年度的庚林童书馆的年度好书。前面呢是说到了大名鼎鼎的地面地下，其实啊在过去的2017年啊，庚林呢还有很多的爆款书籍，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这样的强书系列。 对 啊，初次拿到强书系列就会想好大啊。 对，好大，很多人说哎怎么读好大啊。对，这套书我特别的骄傲啊，因为在一年之内我们可以突破了50多万册，而且价格很贵的情况下，那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读者的认可啊，主要是我想介绍这本书的来由，就是这是一个英国剑桥的爸爸，我们叫牛爸，他给自己的女儿写的家庭教材，而且他女儿退学在家读这个书，最后以全额奖学金的成绩考上了英国剑桥，而今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所以我很好奇，作为一个爸爸，出版人的爸爸，我想知道这个书的内容到底好在哪儿，值得不值得我们中国的孩子家长去学习。 嗯，这书啊我看了，书是好书，但是呢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从学校里退学靠这样的书来完成您的学业的话，那是一个不太适合普通人啊，或者说不太适合绝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教育方法。还是您该上学上学，然后该看书看书。 对对对。 奥德，其实啊，我作为成年人啊，我拿到这书以后，我觉得这书我看起来都挺深的，我觉得都能使劲琢磨。小朋友们看这样的书合适吗？或者说如果把这个书当成并不是一本教材，而是一本课外书去看，怎么去看能更好呢？ 对，关于这套书我在全国进行了几十场的演讲，以及进学校的对老师学生的培训。那这套书首先我想都是什么书，第一个就是地球通史，是从宇宙的诞生起137亿年一直讲到2016年。那第二本是自然通史，就是从地球的45亿年诞生起讲到2010年。第三本是科技通史，是从石器时代讲到2010年。第五本是竞技通史，是我们人类开始有了竞技，开始所有的体育竞技的门类以及这些取得骄傲成绩的运动员，这是在一本书展现。那么另外一本就是莎士比亚通史，就是莎士比亚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瑰宝哈，他的38出剧全部在2米4的长卷上有所展现，这是已经出版的这五本书。 如果说已经出版了有五本，那肯定后面还有没出版的，是不是？ 对，强书是一个我们整个公司最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是要5年规划的，5年之内都会整体都会做强书系列。这五本已经出版，2018年还会出10本左右，那就是我们每一年都差不多在这个数量上陆续推出啊。那么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做强书这一个系列，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的内容的呈现方式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出版物的不同所在。就是我把这个强书定位为我们百科全书的检索目录，因为用2米4长卷的方式展现了137亿年宇宙当中发生的所有的重要的事件全部有所展现。可是如果我们要读这么多的知识的书，我相信我们可能要花几个月还读不完。在2米4长以及扒开巨幅的这种时间图谱的方式上，这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开车都需要导航，其实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也需要导航。那导航其实这套书里面都有一个最明确的导航的点，而这个点就是时间轴啊。每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都是以时间为坐标的啊，哪怕是朝代的更替，哪怕是一个科技的发明，哪怕是一种生物的诞生和灭绝，全部是有时间点的。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又不是孤立的，它跟所有的学科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它是一个打破学科壁垒的这样的一套书。 以往的时候呀，我们大家看书您是一篇一篇的翻，然后一页一页的看，一行一行的看。但如果啊您打开强书，那是一 本书是一整张的一个画卷， 嗯， 您当然可以把它钉在墙上。其实如果您家 铺地板上也可以， 对，您家这个地面比较干净的话，您就直接把它铺在地板上。 是。 那么根据前面啊敖德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轴，就会看到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孩子一下对时间有一个特别立体的感受。 是。 其实不仅仅让孩子，让很多家长，包括像我，也会有特别立体的感受。 是是是。 我刚才为什么说到啊？我说这本书我看起来都觉得比较深啊。那对于孩子来说，那么他们会不会有看不下去？比如说咱们讲到像今天谈到的是自然通识以及科技通识，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比较深奥的科学道理在里面。孩子如果看到这儿不懂的话，因为有些知识确实得小学高年级甚至得上中学才能看得懂，那到这地方他已经觉得看不懂了怎么办呢？其实这是一个挺烦人的问题。有很多家长确实喜欢这套书，但就说我们孩子还小呢，才上二年级，他看这个他看什么呀？里面有多一半都不懂呢，还有好多字儿不认识呢，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 对，但其实任何一本书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强书我们想强调强书给我们什么，其实给的是一个给我们全局观的概念。我们不懂可以，但是我们知道去我们在脑海里我需要哪一块的知识，我迅速在强书上找到它的点。所以这个书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在跟孩子家长去讲的时候，我说强书有几种阅读的方法，一个是点。你说了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满足所有的读者，哪怕这本书是超级畅销、超级火爆、超级经典的，他也做不到。那强书为什么可以？就是因为每一个孩子或者说每一个成人都有各自的兴趣点。 嗯， 比如说你喜欢我们打个比方，你喜欢车，我喜欢茶。那可是这个书当中都会找到你想找到的、你感兴趣的兴趣点。这就是点线面阅读法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叫从你的兴趣点入手。而且它不是我们正常的阅读方式，它可以从前往后读，也可以从后往前读，也可以从上往下读，也可以从下往上读。所以兴趣点是一个方式。第二就是时间点，两个点去阅读，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第二就是线，因为这个书是从头到尾的线性发展的，那么任何的规律都是有从开始到发展到最后。那这是线性阅读。线性阅读它是一个纵向的阅读方式，还可以横向的比较。我们学历史知道我们要学中国史，我们要学世界史，但是我们学的时候都是分开来学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把中国史把世界史都放在一起，让你知道我们在哪一个朝代的时候其他文明进行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线性的阅读方式。那么还有面，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我就喜欢恐龙， OK， 我们可以去专门去读恐龙这一个时期的所有的知识。那下一个我对当代的文化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去专门去研究这个领域。所以点线面阅读法可以告诉你强书怎么阅读。 作为一名成年人啊，我看到强书以后啊，前面我也说了有好多呀我不了解的，甚至我觉得都挺难的，但其实也有一些啊我不知道的，我觉得挺有兴趣的。而这本书呢，它真的是有无数的兴趣点能吸引小朋友们的阅读。 对，现在呢这套书其实被哪一个群体最关注呢？就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嗯， 他们看到了这套书正是可以吻合教育部提出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个核心内容其实就是跨学科融合，所以他把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补充教材在学校当中去运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书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驱动，而且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背2000字要花多久的时间，但是他这套书全部用图像的方式来展现，图像记忆要便于我们的文字的记忆，所以它的优点多多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是耕林童书馆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分享。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耕林童书馆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知名的阅读推广人敖德。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始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耕林童书馆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知名的阅读推广人敖德，带来了耕林童书馆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回顾啊，也是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应该叫童书的套餐，也是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比如说您在给孩子挑选书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侧重，有一些偏好，或者说有一些指导在这其中呢？我们继续啊，来听敖德先生的介绍。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2017年耕林童书馆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书单，也介绍了地面地下，还有呢刚才说到的强书系列。那接着呀，按照这样的一个书单，我们就要说到了我才没迷路呢，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这本书会上榜？ 这本书是一个兄弟两个人在逛商场，然后弟弟去厕所，哥哥们藏起来让弟弟找，但是呢他弟弟出来以后就找不到哥哥了、他们在商场里不断地找，但是找到过程当中哥哥们一直在背后看着他，但是呢最后发现哥哥也找不到弟弟了。这是一个迷路的故事，其实与走丢有关系啊，给我们提示了一个真正走丢孩子内心世界的变化的一个书，很触动人。 这本书为什么上榜呢？ 最主要是我们觉得给家长提一个醒，其实我们很多走丢孩子不是刻意的，都是疏忽大意才会导致这种悲剧的发生，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对我们家长以及孩子有一个温柔的提醒，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要保持那颗警惕的心。 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谈到了更林童书馆年度好书上榜的一个原则，其中的一条是实用性，而这样的一本书啊，我才没有迷路呢，是告诉家长还有小朋友们，当一个小孩子他迷路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也是在这本书当中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也让小朋友，其实特别重要是让小朋友知道这迷路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对， 最好咱们别迷路。 对，怎么去应对啊，以及在原地等待还是去求助别人。 下一本书啊是凡人的兔子。兔子这样的一个主角啊，在童书里面其实是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频次了。 这个形象可爱。 所以他为什么进入到了咱们的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那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本书我特别特别喜欢啊，喜欢是因为它也有具有功能性。大家都知道社交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这本书就是讲社交的啊。你刚才讲的凡人的兔子主角，另外还有一个主角就是熊。那么熊是一个离群所居的那么一个人，但是他非常烦人，不喜欢兔子在做他的邻居，但恰恰兔子做了他的邻居，他们之间发生特别有趣的故事，最后改变了大熊。这本书是讲了一只大熊离群所居，突然有一天对面来了一群兔子啊，而且他们喜欢干活盖房子，但是就打破了大熊的平静生活。但是呢他又兔子又跟他借柴火借蜂蜜，还又换书啊，又要约他看流星雨，大熊全都拒绝掉。但是呢很长时间没有人再来骚扰他了。突然有一天深秋的早上，他的门被扣响了，门外呢放着一个筐，里面放了很多神秘的礼物，所以呢也恰恰是这个神秘的礼物改变了大熊。 这哪是兔子和熊之间的故事，这分明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故事， 是的， 我们同事之间，我们同学之间的故事。 对 啊，把我们成人或者说我们社会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到了动物之间。 是的是的。 小朋友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更好的理解社会，或者说理解了朋友是什么，分享是什么。 社交启蒙的书。 啊，社交启蒙的书，也是符合咱们的这个实用性。 是。 其实这一本书也是一本非常美的书。 是。如何接纳分享。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凡人的兔子，下面这本书啊其实很多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呀便便。 我爱死这本书了，因为它的上一本鸭屁股超级火爆啊。那这本是其实是讲便便的知识，陪孩子度过屎尿屁的一个敏感期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绘本。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又是专门研究热带医学、昆虫寄生学以及免疫学的一个寄生虫博士，所以他从他的专业度来写一本有趣的，通过便便的观察，我们可以观察便便能养好我们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说到这个拉臭臭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都比较的糟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孩子小的时候，那不管是这个父母带也好，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那么呢小朋友有什么情况能够随时观察得到。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比如他上幼儿园了，或者他上学校，现在呀不少的家长都反映孩子就即便啊是到了该定时比如说排便的时间，那么如果他在学校或者他在幼儿园，他也不会排便，他会忍着回到家里面。 是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已经造成了不少